红，唱得鸟儿落，唱得妹妹心中荡起层层波，跨上你马背随你去漂泊，一路上的好景色歌声起又落，唱得月儿醉，唱得星闪烁，唱得妹妹脸上飘起彩云朵。原上